其实在之前交流的时候您也说过啊，比如说这部剧巡演的时候到过一个经历战争杀戮的一个城市的时候，也许当地的观众会更有共鸣。比如说来到英国这样的城市啊，当地的人可能没有经过这样的历史，那么他同样面对着人类共同的生而为人的这样的痛苦、压抑、纠结，他同样可以感受到这种艺术的魅力和共情。 导演说他在伦敦拍这个戏的时候就觉得，你看在伦敦这么平静的一个城市哈，他们没有过那种大的战乱和绝境，他们真的能够理解这样的作品吗？但是伦敦的观众特别喜欢，就跟他说，就是其实我们有我们的不容易，比如我们经济不景气呀，比如说就业非常困难呀，比如日常生活中很多的不如意呀，很多的压抑呀，经常觉得自己走投无路啊，这都随时会发生的。所以在面对这样的一个作品的时候，第一，你会体会到剧中人的无奈、无助、绝境感；第二，你从他们的人生选择里边得到了特别大的鼓舞和力量。就是因为这出戏不是虚构的，这出戏全是真人真事儿。当年在犹太城里边，那么多犹太人等待被杀死的时候，其中一个犹太人，他每天写日记，但他的日记不是写他自己，他记这个城市。这是一个屠宰场啊，大家都会送命，然后他记下这个屠宰场每天发生了什么，有好事也有坏事，全都写下来。然后他不光认真的写，他还让人帮他忙，一式四份，全都打出来分别保留。他希望有朝一日，因为我们都会被处死，但是后人会看到，大家会记住这段历史，知道在这里发生了什么。这个犹太城的这个编剧也是这个戏的导演，就是因为看到了，后来这本日记真的保留下来了一份，而且出版了。导演看到了这个日记，他深深的被打动，作为他也是犹太人嘛，他明白他的同胞经历过什么，所以他找到了少数的当年从犹太城里没有被杀死幸存下来的人，做了回忆，又根据这个日记里边记得，构成了现在犹太城这个剧本，真人真事儿、真经历、真故事，包括犹太城这个戏，其实这是一个很有很多歌舞的作品嘛，整台戏里边十多首歌，这些歌全是当年那些待宰的羔羊，那些犹太人他们自己写作的音乐作品，写的歌、演的歌、唱的歌，所以这里面没有一个是虚构的。因此你去体会吧，你听悲伤的歌，你听这个欢乐的歌，你听那种特别有决心有力量的歌，你去体会写这个歌表演这个歌的人当时正在等着被处死，然后他唱完了就死了。 对，其实张悦老师说到这儿，我们能理解为什么在分享活动开始的时候就设计了那样一个环节，强烈的代入感告诉你这是生命的绝境。那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也是采访到了约书亚·索伯尔啊，他在现场，在彩排的现场，其实给我们讲述了他对这个戏的看法。在彩的时候啊，发现其实马上就要去大连首演了，但是他还在调整，不断的调整啊。这个戏在全世界巡演很多次了，那么每一次落到一个城市里的一个地域的时候，他都要进行一个调整。导演在干嘛？ 因为这个戏呢，它虽然是犹太民族的故事哈，但是它目前到目前为止在25个国家排过，翻译成了20种语言，排过70多个版本，就是不同的国家都把它翻译成我们国家的语言来演这段戏。除了它本身的这种历史价值之外，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它所表达的那个主题真的跟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的现实处境都有关系。但是呢，这里面确实有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在本土水土不服，因为里面会涉及到一些犹太人特有的历史，包括犹太人，因为这个戏发生在维尔纽斯城，犹太城就是维尔纽斯城，现在立陶宛的首都，那个地方自古以来就生活着很多的犹太人，然后那个地方又是一个犹太文化特别集中的地方，它同时还曾经在那个时代诞生过很多这个很活跃的这个政治流派，比如说跟复国相关呀，或者是跟什么相关呀，所以他戏里边呢一定会涉及到跟这个背景相关的一些知识，这个知识别的国家的人不一定了解，不知道你们说什么呢，但是他们同胞自己都知道本国历史这一段在说什么。因此我觉得导演肯定要考虑到不同国家的民众的欣赏习惯和知识背景，他要尽可能选择那种就是人性共通的东西， 而把那个仅属于一个种族的一小部分别人不太了解的历史要稍微做一点缩减和控制，以免让观众看着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对，他尽可能的做到信息对称，你和我了解的一样多，那我展示的东西你才能够懂得啊。我们选题策划人在采访索博尔的时候，他到中国的演出其实就做了一个调整，之前是有一个讲述人，他有一个前情的陈述，这样有利于现场的观众能够理解了解剧情。 I changed the opening of the show. 他把那个这场戏的开场改了。首先一点就是他发现就是在中国观众可能对维尔纳的当时居住的犹太人以及二战期间他们实际的状况并不是特别了解，几乎是了解的非常少，包括就是 ghetto， 就是我们这个戏的英文名 ghetto 这个词在中国也不会让不是一个常见的英文词，他们不会知道这个 ghetto 有一个特殊的意思，就是二战时期就是德国人用来关押犹太人的隔离区，所以他觉得就是这个是可能对中国观众来说为了加强他们的理解，所以他可能要做这样的一个改动。 索博尔先生他在写这个戏之前他做了好多的调查，看了好多的资料啊。就是从他个人而言他是为什么会去做这些。 What made me write the play was 所以其实让他有萌生写这个戏的想法，就是他虽然一直在有这些调研，但是他之前一直忽略了一个历史的一个事实，就是当时在维尔纳犹太城里有一个剧团存在，这是他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的。然后他有一天注意到了这个事情之后，他去调查这个调研这个剧团呢，又发现他们的表演的内容里边的歌舞，就是当时在犹太城里的那些人写的这些歌曲，是出乎他意料的是那种很欢快的歌曲，所以让他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或者说是意料之外的一个发现，然后才促使他去以这个剧团为主题以及这些歌舞来组成这部戏来写的这个戏。 在这部剧当中有很多的人很多的角色是值得我们期待的。克鲁克这个人啊，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在死人堆里，他在寻找书籍，也是刚才您说的他在记这个日记，就像一个实录一样，这个城市发生了什么我要清清楚楚地记下来，一式四份，我希望有一天可以流传下去。那么他捡拾书籍是真实发生的，犹太民族之所以有今天，几千年的离散最后还可以回去啊，他内心有非常坚韧的力量和一种凝聚力。那么书籍文化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 太重要了，就是我们几乎认可犹太人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文化或者说最在意文化的一个种族，这个民族真的是多灾多难，历史上三次大离散，在这之前还有过这个被迫离开自己的家乡在归国这样的历程，没有哪个民族的老百姓曾经数次就是国破家亡，所有的老百姓都被掳走到散到全世界各国去做奴隶，然后那么多年，然后那个国家不存在了，然后你就永远都没有国家了。实际上我觉得在早年人类的早年哈，会有过一些部族，后来就兴散了哈，兴散了之后他就没有了，就他自己的种族就没有了。比如说当我们这一波人到了法国生活，祖祖辈辈也一千年过去了，我们都是法国人， 就融化了， 我们的文化是法国文化，你怎么可能还记得几千年前我们那个部族的文化？不太可能了。犹太族是唯一的一个民族，就是他们散在全世界各国，他们是各国不同的人，甚至他们肤色都不一样。你现在到以色列去，你会看到全黑的完全黑的黑人，然后你会看到那个完全是中国面孔的亚洲人，可他们全是犹太人，全是以色列人，当然也有很多白人，他们那么不一样，但是他们说一样的语言，他们掌握一样的历史，然后他们拥有同样的文化，这种他们对自身文化的保护一直是他这个民族的核心的竞争力。这也是为什么咱们现在都知道说全人类不管是哪个专业领域哈，最大的腕儿，都是犹太人，就是他太在乎文化的保护和学习了。 皮儿变了，然而没变， 从来没变，而且几千年之后他能回去，他还能回到那片土地重新建立自己的国家，所以他对文化的保护真的是让人敬佩。就像犹太城，

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缝里的车声，它低了调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今天我们要打开舞台剧之门，跟您说说现在正在上演的犹太城，介绍一下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来自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也是犹太城的文化大使张悦女士。欢迎张悦老师。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悦，很高兴跟大家聊聊犹太城。 对，听张悦老师讲犹太城的故事，包括犹太的历史和文化啊，让我们特别的感慨。那么其实很多朋友关注这部剧的时候，是因为她的女主啊，是因为安娜啊。很多朋友知道她是一个犹太人，可是她之前并不是话剧演员，这是她的处女秀。 对， 张悦老师曾经说，选择安娜其实是非常合适的。合适在哪里？ 犹太城呢，它既是话剧，同时它又是歌舞剧，它那里面有很多的歌舞。但是呢，这次央华排的这个犹太城呢，他并没有请很多专业的唱歌的演员、专业的舞蹈演员来排，他首先他请的是话剧演员演，他甚至请的是没演过话剧的安娜来演，这是为什么？而为什么我又说这个从来没演过话剧的安娜一上来就演一个4个小时的大戏还很合适？首先，安娜是犹太人，那我们大家中国的观众知道安娜，都知道她是演员柳叶的媳妇儿，然后说柳叶找了个法国媳妇儿，所以都说安娜是法国人。但其实呢，安娜是法国的犹太人。刚才我说到犹太人曾经有过大离散，他历史上有过3次大离散，比如一开始是被古巴比伦国入侵，然后把人都抓走了，扔到全世界各国做奴隶，后来又有这个亚历山大大帝他这个进入这个区域再离散一次，后来到了这个公元70年到公元115年左右，罗马帝国铲平了以色列这个国家，把所有的人全都给掳到了，就全世界流浪嘛，所以这个国家流亡了2000年，没有国家。那么当时的那些犹太人后来陆陆续续集中在世界的几个地方，最集中的是东欧，他们东欧人最多，比如波兰、捷克，包括这个俄罗斯哈，都有很多犹太人。西欧有一部分，北美有一部分，北非有一部分。安娜家里的祖先是流亡到了北非的那一部分，然后在北非生活了很多年，后来二战及二战之后，北非又出现了战乱，然后他的长辈又开始逃难， 他们的那次的逃难呢，他整个的家族有一部分人逃回了这个以色列母国，有一部分人逃到了法国，在法国定居下来。安娜比较幸运，她是在和平年代长大的，她没有经历什么逃难之类的那些痛苦，她是生在法国的那一系的法国犹太人。但是她太了解这段历史了，她家族中的人都经历过，所以呢，其实她身上有强烈的犹太和犹太民族的流浪哈，这种绝境中求生的这种烙印。然后呢，他自己又担任了这个以色列犹太文化在中国的文化推介大使，所以很多年他一直在向中国推介介绍犹太文化，同时他自己也做犹太文化在中国的研究。安娜自己是个摄影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全世界都在驱逐和屠杀犹太人的时候，这个历史我们都知道，就是中国是接纳犹太人的，所以很多犹太人当时在住在上海，包括住在东北哈，避过了这个战乱和屠杀。安娜这些年把那个当年比如犹太人在上海待过的地儿、住过的地儿、历史照片里边有记载的那些地方，对照着那个历史照片的角度，她一一寻访了一遍，并且做了拍摄，还办了展览，就是犹太人二战中在中国的历程。所以呢，其实对这个文化他是专家，在我们中国的人里边，再加上他自己的那个就是祖辈的这些经历、家族的这个身份，所以他是能够理解这个人物的。而且这个戏一开始，这个本子就是他介绍给中国的。他自己呢，又是歌手，因为这个剧里边的这个演员是个女歌手，这剧里的女主角就是女歌手，而安娜自己是个唱民谣的出身，又是个歌手。他虽然不是演话剧的，但是他家族中很多的长辈是话剧圈的，所以他对舞台全然不陌生。从这几个方面来说吧，就是他可能演这个舞台上的这个女歌手，后来被杀死的这个犹太女歌手，是个特别合适的人。他也许不像专业的唱歌的演员那么歌剧演员唱的那么好，他也许不像那么有舞台经验的演员演的那么老道，但是他所有的背景、历史、情感，他能够跟这个人共情共鸣，他适合这个犹太女歌手的角色， 他是绝对合适， 他是合适的。 嗯， 我也很期待看他这个第一次的舞台秀。刘烨自己还说呢，说我妻子真是太勇敢了，他去干衣，我看他待会儿微博里面发的吧，说他真勇敢，他在演这么一个戏。 也许我们在这个犹太城演出之后，不会说安娜是刘烨媳妇儿啊。说这是安娜，这是演员安娜，摄影师安娜啊。 其实在民谣圈没有人说安娜是刘烨媳妇儿， 嗯， 据说都说要介绍刘烨都得说是安娜老公。 那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啊，也来到了当时剧组的彩排现场，也采访了安娜。安娜回忆了自己小时候十岁发生的一个故事，我们现在就来听一听。而且安娜在下面的采访录音中还唱了两句，我们来感受一下。 我呢，从小就是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关系跟犹太大屠杀的历史。 哦，就是在法国的时候就会去自己主动的去了解这些吗？还是当时的环境就会很多地方有这些消息、这些信息？ 对，第一就是你要知道，就是犹太大屠杀是欧洲的历史上的一个可能最重要的一个的一个事情。就让我们如果不了解犹太大屠杀，就没法理解现在的欧洲。所以这个是对我们欧洲来讲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时间。那我们比如说我们是十岁的时候在学校学的，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那时候老师他怎么就说，好，我们到现在学的很多事情，现在我们要学一个事情是不一样的，他会把整个那个气氛先改变，然后用的语言的严肃，还给我们看纪录片，然后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事情发生，就是我们看完纪录片之后，有一个小男孩就骂了我，用那种就是反犹太主义的方式，他看我的反应，我也没有反应，我也不明白，然后他说，对不起，我只要试一下看看是什么样的一个 感觉，哇，这个就是到现在一直记得。因为你知道，就要明白，就是反犹太主义这东西是在每一个人的家庭上，在欧洲都有一种根在这儿，所以反正我按照犹太人和我按照人，我就学的是我们的这一辈子只能翻racism 就是重组主义，只能翻重组主义和反犹太主义，这是我觉得我这一人生最重要的两个我要做的。 我听到您的歌声特别美，您一直都是个演员吗？还是 我不是演员，我是摄影师一开始，然后我工作在电影的制作环境，然后后来还开始做一些音乐的制作项目，然后也自己开始唱一下，还开了一个艺术学校给小孩，然后慢慢就开始在话剧的方面就开始做制作，然后因为我爱唱歌，我开始跟我的民谣朋友唱歌，就是跟张薇薇、小何、婉小丽，那我的联合制作人王可然，就是杨花时代的那个制片人，他跟我说你敢上台的话，那你就来演嗨呀，然后我就很荣幸，然后就马上就说 OK。 那等于这是您的话剧处女作。 对， 那这个剧里边有您唱的大概有几首？ 我几乎所有的歌都唱出了一个，然后就是十多个吧，十一首歌可能这样的。我独唱三首歌。 独唱这三首哈，那哪一首最打动您？ 我很多很多很多，就是对我最打动的歌是第一首，就叫Unterdein， 我都不知道它的名字用中文， 我查一下， 就是叫那个天上 漫天闪耀的星光下， 漫天闪光的星光下，这是这首歌，我觉得它有一种特别神的东西，像一个秘密一样，特别神秘。这个 您能唱两句吗？ Unter deinen weisen Sternen streckt zu mir deinen weisen Hand, meinen werden sein entrieren wie in Ruhe in dein Hand。 哇，真好听。这个 是一个很重要的歌。 这是什么语？ 这是伊迪叙语，是它的原语，就是人写的是用这个语言。这个语言是希伯来文和德语混在一起的一个语言，是所有东欧的犹太人用的一个语言。现在这个语言是灭绝了，几乎因为这些人都被杀了之后，就这个语言这个文化就没了。 那是导演教给您唱的吗？ 我找在网络上我找的，找到了。然后我决定，因为这些歌都是用中文，然后我决定把这首就留了第一段用伊迪叙语，然后第二段第三段用中文。 那中文您能再唱两句吗？ 我的人生一无所有，只有盼望与祈祷，我的心里凉如冰雪，又有怒火在燃烧。 其实在节目录制之前呢，我问张悦老师，我说那您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犹太文化啊？因为您是犹太城的文化大使。然后张悦老师说，我很小的时候就研究这个了，就对这个感兴趣啊。我觉得文学和艺术的魅力在于，它可能把人类几百年几千年的苦都写了一遍。当你看到哦，人有这么大的苦的时候，你就可以运化消散自己心里的苦。我觉得张悦老师刚才给我们讲故事的时候，因为我和他面对面坐在录音间，他眼睛里头仍然会有闪亮的东西啊，每次回味都会被打动。那您的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对您自己有什么样的影响？ 人类历史、人类文化，我们要从这个除开我们中国所代表的这个东方的传统文化之外哈，我们域外的文化其实是有两个重要的文化母体，一个是希腊文化母体，古希腊文化，一个是古耶路撒冷文化母体。如果你是学这行的或者干这行的，你不懂这两个文化母体，其实你没办法阅读和研究。 我是学文学的，我要不懂这两个领域，我想我根本看不懂那些文学作品。你以为你看懂了，其实你看了个故事，你不知道每个故事背后的隐喻是什么，它的文化背景代表着什么。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我很早其实就开始关注到这一段文化和这一段历史。嗯，这些年看以色列戏剧看得非常多。以色列虽然是一个不太大的国家，但是我们中国人都会觉得哦，它科技特别厉害，它军事特别厉害，但是我们要知道它文化艺术特别厉害，它的戏剧特别厉害。嗯，你看以色列戏剧的时候，我觉得每一次都给我特别大的打动。它绕不开，你知道那个民族太苦难，以至于它绕不开苦难和绝境。几乎它所有的作品都会将人放在一个绝境里，把那个故事从一个绝境开始讲，但是没有一次绝境是压抑的，是没救的，他永远有救赎，他永远有力量。这个民族要没有这个心劲儿，这民族就没了。所以其实我看他们的作品的时候，不是仅仅在了解哦那个国家的历史，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是了解人，了解人还能有多大的心劲儿。比如说我们前两年看他们的另外一个戏，跟犹太城是同一个编剧导演的作品，那个戏叫乡村。他写的是二战的时候以色列土地上，相比犹太城的人，那些人算幸运的，就是他们能逃回以色列土地在那儿生存，但是他们随时也会被战争这个夺取生命哈。然后这样的一个戏，他的舞台整个设置在一个坟地里，但是他的坟地同时又是人们的生活的日常场景，而他那个坟地没有任何阴惨，一片那个生机勃勃金黄的那个丰收的景象，然后每一个墓碑同时又是椅子和板凳，就是坐下就吃饭，立起来就是墓碑，人一会儿他是一活人，一会儿他可以是一个死人。就是你会发现当那些人在一起，不管是恋爱啊，还是聊天啊，还是在一起喝酒，还是在一起跳舞的时候，有的人是活人，有的人在剧情里边他早已死去，他是死人，还有的人是动物，就是你看上去是一个人演的哈，但其实他可能是一只鸡，或者是一只死了的羊等等。就是对犹太人来说，他们真的，他们随时会失去生命，就是一场战争可以拿去几百万人的生命，他们随时在失去生命，可能肉体的死亡对他们来说都没有什么了，就是他们是有信仰的人，然后他们永远保留着他们的那种快乐，然后他们的那种向上，包括那种美。所以他们就对他来说，你觉得死活呀有什么呢，怎么了，就是死了也在嘛，灵魂也在啊，随时都陪伴着活人呀，随时大家都一块儿喝酒聊天跳舞啊，动物又怎样呢，都是生命啊，死去的动物又怎样呢，其实灵魂也在嘛，就这种感觉，在那种欢乐中他又随时可以面对死亡。所以就是看到这样的戏的时候，真的你获得的是豁达，带着你的灵魂飞升，它会让人活得更高一点，更远一点，更开阔一点。 嗯，那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你会发现你会感受到那种生命的无常，比如说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的亲人离我们而去了，而且面对一个整个的时间历史的长河的时候，你发现其实十九岁还是九十岁对于他来说都是短的。生命是什么？是你手里的那泡水，你会看着它慢慢流干的，总有一天我们会下车的。那么我不知道张悦老师在研究了这历史，看了这么多戏剧之后，您对于死亡你是一种什么样的看法，那么你对生活后面的生活是怎么看的？ 不久以前我在上海去过一个叫死亡体验馆，上海有中国独一无二的唯一的一家死亡体验馆，它是办游戏办体验的，其实就是死，就是体会死。那么这个死亡体验馆的玩法是怎么玩呢？12个人为一组进去答题，给你一些生活中两难的话题，你回答，然后周围11个人给你投票评分，如果你的评分不好你就被淘汰，很像真人秀，就你随时会被淘汰，但是这个淘汰很可怕，这个淘汰就是去处死，